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一会儿婶儿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孙权听到诸葛亮劝他向曹操下跪起降，是盛怒之下拂袖而去，把诸葛亮给干在了堂前。那么接下来这诸葛亮又会如何应对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孙权这一甩袍袖退后堂走了，张昭、顾雍、布置、薛从、张文、骆统、程炳、严俊，这些刚刚被诸葛亮战败的这些儒家这些谋士啊，好，看了看诸葛亮又看看鲁肃，这回给你糊脸吧。而甩袍袖不离你走呢，冷战就开始了，不理你这茬了，给你干在这儿了。你诸葛亮是客人，你这儿坐着呢，我看你还怎么办。诸葛亮真是好样的，往这一坐，手里拿着羽扇，轻轻这么一摇，跟没事儿似的。鲁肃在旁边这么一看，这个你不着急呀，愣给干在这儿了。这要我上江下，在刘皇叔面前，刘皇叔一甩袍袖跑走了，给我搁这儿，我得找地方钻进去啊。年纪轻轻的诸葛孔明面无惊慌之色，轻摇羽扇，就在大厅之下，就跟没人一样，在这儿休闲的扇着这羽毛扇。嘿，鲁肃也是无名火起啊，终究他是孙权手下之臣，江东主战派鲁肃、鲁子敬、周瑜、周公瑾。如果鲁肃不是主战派，他不能请求过江夏把诸葛亮请来，要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现在我把你请来了，我嘱咐你别说曹操兵多，你不但说曹操兵多，你还说天和一时不辱，你们不辱我们就能辱。我在这边，周瑜在那边，我们俩搀着孙权过一只小舟，然后到江北跪在曹操面前得了我们归降了。我家主公不干，我也不干。呵，鲁肃这气儿也起来了。哎，诸葛亮，我是你请来的客人，不错，你对我什么态度？你还问我什么态度？孔明，你看看我家主公都被你气走了，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侮辱我家主公孙将军。哎，可惜呀、啊。 六郡八十一州之主，好一个吴侯孙权奸，却没有容人之量。鲁肃这人非常好，诸葛亮就这四个字儿，容人之量，鲁肃当时就明白了。确实啊，虽然说诸葛亮这话不好听，刺激你了，但是你是江东之主。甩袍袖就走了，给人下不来台，这是你江东之主应当办的事儿吗？人家诸葛亮说了，你没有容人之量啊，人家说两句话你都不让说，也没拉着你跪地跪降的，听不听在你啊。你问我有多少兵，我告诉你了，先说一百万，后来我给算了算，150-160万，怕把你吓坏了，让你归降，这不是挺好的？你没人能打仗啊。鲁肃如此就那么一听，诸葛亮这话里有话，鲁肃没诸葛亮能说，他瞧着诸葛亮。子敬啊，你家主公孙将军没有容人之量，不能容禄，可惜我孔明虽有破曹之策，他不问我，我干嘛说呀？招啊！我家主公不问你，你为什么说呀？嘿，旁边这些文武官员那么一听，鲁肃你哪头的呀？鲁肃这人实诚啊，国有破曹之策。子敬啊，我告诉你，孙将军不问我，我不能说。曹操百万大兵，千员战将，沿长江下寨，如同群蚁，如同一群蚂蚁呀、啊！100万蚂蚁没什么可怕的，顶多蚂蚁搬家，天降大雨，对不对？如同群蚁，就是一群蚂蚁。我诸葛亮手一翻，曹兵视为鸡粪矣。哦，鲁肃明白了，他会气功。诸葛亮一翻八指，八这么一捻，就能把曹操百万大兵都碾死了。诸葛亮这气功可练绝了。孔明先生，刚说到这儿，鲁肃如此就明白了。诸葛亮确实跟我来不能白来，他有主意灭曹操，但是孙权、孙仲谋，我家主公八一甩袍袖走了，给人下不来台，人还能给你出主意吗？鲁肃很聪明。孔明先生，既有破曹之策，我却禀报我家孙将军前来求教。好臣子，那么好臣子呢，也得遇见好君主。诸葛亮在这儿坐着，轻摇羽扇，不理这茬儿。旁边这些文武官员可都看着呢，议论纷纷，面面相觑。鲁肃如此就转身想腾腾腾就问后堂了，一看孙权坐这儿，胡须都扎着起来了，听见脚步声音响，抬头一看，鲁肃来了，气于杀我也。孙将军，甭说您生气，我也生气。孔明欺我太甚，不错，我也拿着话呀责备诸葛亮。我说你不能欺负我家主公孙将军，将军六郡八十一州之主，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当着文武官员群臣之面侮辱我家将军，这是给你一个下不来台，没给你轰出去就不错。他讲解什么？孙权这意思，他得跟我承认错误，得跟你说好的。鲁肃如此敬，抱拳拱手，孙将军，我拿着话责备他，他反而说你啊，说孤何来，说您没有容人之量啊！这一句话，孙权的气儿又起来了，我不有容人之量吗？孔明说了，他自有破曹之策，可惜您没用他，没问他，人家何必献此决策呢？人家何必帮着您灭曹操83万人马呢？孙权当时就明白了。你要看《三国演义》的原文，反臣作喜， 就要把这埋怨的情绪收起来，带着笑模样了。孙权的目的是灭曹操破曹操，诸葛亮既然有主意，那好，这是孔明故意激我，是我得罪孔明先生，来来来，你我够奔钱塘给孔明先生赔礼。您说孙权好不好？说一个人做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之主，一个人能成其大事，没优点是办不到的，不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办不到的，不能应对事物是办不到的。孙权孙仲谋年纪轻轻26岁，当鲁肃指出来了，告诉他了，他明白了诸葛亮用言语激我，他有破曹之策，我就应该虚心求教，马上承认，这就是好孙权。所以孙权三分天下，将来能成为吴国的皇帝，说明孙权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孙权拉着鲁肃、鲁子敬两个人迈大步腾腾腾来到钱塘，抱拳禀首：孔明先生，石方才冒犯先生，请先生海涵。哦，这一下张昭他们这些人都傻了，以为鲁肃进去挨刺儿，刺儿完了以后接着出来刺儿诸葛亮，把诸葛亮轰出去，他们大家伙高兴了。没想到孙权、孙仲谋拉着鲁肃、鲁子敬出来，来到孔明先生面前，深深一礼，请孔明先生海涵。嘿，大家伙往后这么一闪身，诸葛亮也好，马上站起身形：孙将军，言语冒犯，请将军见谅。孔明先生，请。孙将军，请。没理这帮文武官员，鲁肃、鲁子敬陪着孙权、孙仲谋、诸葛亮奔后堂了。咱们书不说废话，沏上茶来，坐这喝茶。孙权传下话，这时间不大，风风盛盛，一桌酒宴摆好。主位是孙权，客位是诸葛亮，旁边作陪的是鲁肃、鲁子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当然聊了一会儿天儿。孙权就问诸葛亮：“孔明先生，想曹操自打山东起兵之后，保着当今万岁迁都到了河南许昌，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控制朝廷的权力，曹操向来记恨吕布、袁术、袁绍，向来恨的是宛城的张绣、荆州的刘表，还有豫州。现在袁术、袁绍、吕布俱被曹兵所灭，曹操北镇乌桓，控制朝廷的大权。而今刘表已死，刘琮归降被杀，只是刘豫州与孤尚存。但是要抵抗曹操大兵，曹操兵百万，战将千员，刘豫州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没有力量与曹兵抗衡。孔明先生，孙刘两家以何力量对抗曹兵啊？这就是孙权、孙仲谋虚心求教了。而且孙权说的也是实话，我得指着刘备、刘玄德，你是代表刘备来的，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我也然明白了。但是刘备、刘玄德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连个扎身之地都没有。公子刘琦就这么点地儿，他是在刘琦那儿凑合着，他没有力量了，他怎么能跟动物联合起来破曹操呢？这句话说明了孙权是想求助友人。您纵观中国历史，你也听我说过东周列国，如果说孙权不联合刘备孤军作战是不成的，他也知道此时应该跟刘备、刘玄德联合，但是刘备、刘玄德没办法呀，兵微将寡，人少势单，打了败仗，军无士气，兵屯江夏，寄居公子刘琦手下，能跟我联合吗？联合也没用啊。诸葛亮听出来，这是求我家主公跟你们联合在一起，共同抵抗曹操，怕的是什么？怕我们新败，刚刚打了败仗。诸葛亮微微一笑：孙将军，虽然说我家主公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 屯兵江夏，欲待将来。可您要知道，我家二将军关云长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手下有10000人马坐镇夏口。大公子刘琦坐镇江夏郡，手下有10000兵将，加在一起20000出头了。而且有张飞、张翼德、赵云、赵子龙，还有几员小将，兵不强，将可用。兵虽少，少而精，足可以跟曹兵抗衡。再说了，您所担心的就是曹操人马太多。曹操确实是灭吕布、灭袁术、灭袁绍，收降了宛城的张绣，而今得了荆州。可您要知道，曹操自打出世以来，一仗跟着一仗，一仗跟着一仗，虽然打了这么多仗，他从来没停过。此一次大兵南下，刘表虽然死了，刘琮归降被曹操所杀，但是他传下命令，一天一夜300里追赶我家主公刘豫州的人马。您想想，一天一夜要跑300里地，曹操的兵将已然疲惫不堪了。军将疲惫是不能穿鲁缟者也。说到这儿，孙权、孙仲谋点了点头，两只眼睛放出光来了。诸葛亮得给他分析，说曹操确实打出世以来，青州兵，然后进京亲王保着汉献帝迁都到了许昌，跟着兵发徐州，跟刘备打，兵发寿春灭袁术，两次战宛城战张绣，而且官渡之战以少破多，灭了袁绍的几十万大兵，北征吴环。这次大兵南下，一天一宿要跑300里地，您说这300里地，人不能吃，马不能吃草，马也不能运也，受得了吗？诸葛亮可说了，曹兵已然疲惫不堪，势不能穿鲁缟者也。说什么叫鲁缟？鲁缟呢，就是最薄的跟葱皮似的绸子。咱们常说百步穿杨箭，这箭100步的射程八射出去了，100步60-70米，射到最后这劲就没有了，过了100步这箭它就没劲儿。所以说诸葛亮说曹操的兵将势不穿鲁缟者也，也就是说曹操兵将跑着跑着就如同箭，在100步之外有这么一块葱皮薄的绸子在这儿立着，这箭把射过去没劲儿了，啪碰见这绸子吧嗒就掉地下了。这就是曹兵现在的症状。曹操说症状，曹操的兵将已然疲惫了。鲁肃、鲁子敬看了看孙权，就瞧孙权点了点头。孔明先生讲，孙将军，曹兵已然疲惫，势不能穿鲁缟者。再说了，我家主公、二将军、三将军，再加上江夏的人马，足可以跟孙将军联合一起抵抗曹兵。你要知道，曹操人马久在北方，而今来到南方，不惜水战。好，孙权一条大指，分析的太好了。他在北方不惜水战，临时挖个湖在那儿游游泳，训练训练，这不成。诸葛亮告诉孙权，曹操的兵将久在北方，不惜水战。孙将军，您要知道，虽然刘表死了，刘琮归降被曹操所杀，但是荆州的文武官员、黎民百姓，并不是真心服从曹操。只要将军抓住这机会，跟刘豫州共同破曹，曹操必然兵败。曹操打了败仗，必然败北。曹兵败，必北还。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势成矣。孙将军若不抓住这机会，后悔晚矣。诸葛亮是尽是良言的。孙权这时候听什么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啊，说俩人打架，说您帮着您这朋友分析对方。 您不能说您别打了，对方那劲头太大了，五大三粗的，您瞧您这么点个儿，这不成这个。您一顿才吃半个馒头，人家这位三碗面条下去，您老说这个，他这没法打了。您得老说对方的缺点，您没想到虚胖、糖尿病。刚才我陪着上医院化验了，饭后两小时36.7。你得这么说话，那么你这朋友呢也爱听。现在孙权爱听什么？孙权爱听曹操不成，孙权爱听刘备刘玄德能够帮助我共同抵抗曹兵。所以诸葛亮给他分析，曹兵久战则疲，势不穿卢沟者也。另外北方兵将不惜水战。再说了，诸葛亮告诉他了，刘豫州现在手下有关云长坐镇夏口，公子刘琦坐镇江夏，20000多人马。孙权掂量掂量自己能打仗的50000兵，等于我一半儿。久在北方不惜水战，曹的兵将到这儿崴了，而且荆州的人、文武官员、黎民百姓心里不服曹操，那后边这些民心是动摇的。那孙权太爱听了，一分析我肯定能打胜仗，他的心就用在这上头了。可是诸葛亮后边有话他没往心里去，诸葛亮说了，曹兵败必被还，精无之势强，鼎足之势成矣。将军抓住机会，不抓住机会，后悔晚矣。诸葛亮明白白白告诉他，曹操打了败仗，孙刘两家一联合，曹兵败必被还，走了。他走了是走了，不是都是你孙权的。精无之势强，你是无，那精就归于刘备了。精无之势强，鼎足之势成矣。鼎三个爪，三国就形成了。诸葛亮已然明明白白的告诉孙权，只要孙刘两家联合破曹，你还别说我们坐收渔人之利，我们还有20000多兵呢。只要曹操打了败仗一走，精无之势强，刘备起来了，你孙权保住了，鼎足三分已成，你得抓住这个机会，不抓住机会后悔晚矣。诸葛亮不是暗示，而是明明白白告诉你，只要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刘备必然起来，三国形成。孙权没往心里去，鲁肃也没照着听，竟觉得我们哥大那边36.7，我们能把他打赢了，就他就琢磨这个了。所以这鼎足三分他没听。孙权高兴啊，诸葛亮这一分析，你别瞧曹操这些兵将久战则疲，而且民心不服，又不能打水战。那关云长胯下马，掌中青龙偃，都再加上张飞和赵云大战长坂坡，现在赵云也成了名了。我们江东61州兵精粮足，足可以战胜曹操。他不管后头了，啊，后头事儿多了，后头事儿不多，我们就没得说了，是吧？孔明先生，想我江东61州，由打我父亲开始已立三世了。我怎么能把江东61州双手奉送给国贼曹操？决心已定，一定抗曹。孔明先生放心，跟刘豫州共同抵抗曹操。子敬啊，你马上小谕文武官员，我决心已定，明日兴兵。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只是那个夜晚